欠缺。 没错，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999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曾经的我徘徊在这座古老的大桥，是一颗对抗深深的写在我的脸上。我的孩子没有了妈妈，我失去了爸爸，只有一个零写在我人生的简历上。我在想，这黑夜总会过去，光明总会在不远的地方。上苍，请让我再见。后来的我曾拼过、伤过、爱过、也恨过，到最后还是变起风中飘零的落叶。我竟是如此的想念你，善良的爱人，想念那些对我不离不弃的好朋友。我知道这人生总有希望，幸福总会在不远的地方。上苍，请让我再勇去了，生活总算是变了样，无忧无虑的日子和成功的人一样。突然有一天，我回想着走来的一路，不由自主的我哭得像个孩子一样。生命总有辉煌，梦想总会在不远的地方。朋友，请陪着我走过坎坷，当我眼泪流淌，就在这沉默不语的大桥上。大桥上，

并不复杂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过去的眼泪用今天去擦。午夜的两点半，我走不进梦乡，时间在打悲伤还在原地翻，我将你装备单假装温暖一片，爱已经灭亡，然而思念更坚强， 上上座堂。